你好，我是宝玉。十多年前呢，当我还是一个野路子程序员的时候，我在外面接私活做项目，客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呢遇到 bug， 直接就截个图或者是用 Word 文档整理在一起，从 QQ 啊或者是邮件上把 bug 信息发给我，我收到之后呢再修复更新上线。而现在啊，正规的软件项目已经不会再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来报 bug 了，而是会借助测试工具来帮助报告和跟踪 bug。即使你偶尔能看到有项目还在采用原始方式报 bug， 你肯定也会觉得这样做不专业。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不通过 QQ 啊、邮件啊、微信啊来报 bug， 又有哪些测试工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发现、报告和跟踪软件中的 bug 呢？今天我们会展开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看 bug 跟踪工具。我想你对 bug 这个词啊一定不陌生，它是我们软件中的缺陷或者是错误。这个词的诞生呢也很有意思。1947年9月9日，一只小飞蛾钻进了哈佛大学的一台计算机电路里面，导致系统无法工作。操作员呢把飞蛾贴在计算机日志上，写下了首个发现 bug 的实际案例。这呢就是 bug 的由来。虽然 bug 的历史呢已经有60多年了，然而 bug 跟踪工具呢却没有出现太久。软件项目中最早也是通过邮件啊、即时通讯等原始的方式来报 bug， 直到1992年呢才有第一个专业的 bug 跟踪软件叫 Nuts。 在这之后啊，才逐步有了像 Bugzilla、 Jira、 Mantis 这样一些专业的 bug 跟踪软件。而现在呢， bug 跟踪工具呢已经成为软件项目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那么bug 跟踪工具是怎么逐步替代 QQ 啊、邮件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bug 的呢？我们在上一篇学习了软件测试相关的理论知识。软件测试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发现 bug、 报告 bug 和跟踪 bug。 测试人员呢发现 bug 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报告 bug， 让开发人员呢可以知晓和定位，并且呢跟踪整个 bug 修复的过程。用 QQ 呢或者是邮件报 bug 的这种方式呢看起来快捷简单，但是问题也很多。首先 bug 呢不能有效的被跟踪，你不知道一个 bug 是不是已经被修复了，效率也很低。开发人员呢频繁的被这样的报 bug 的消息给打断，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呢去甄别 bug。 还有就是不能直观的了解当前项目的 bug 状况，比如说到底修复了多少 bug， 还有多少 bug 没有被修复，你近期的 bug 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不难看出啊，通过 QQ 这样的方式来报 bug 呢，都是文字配合图片等信息，很难检索和分类。而 bug 跟踪工具呢，它采用结构化的数据来定义 bug， 每一个 bug 呢，都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可以用于 bug 的分类和检索。那在 bug 跟踪工具的这个使用中呢，一个基本的 bug 信息就包括了像标题、描述，当然描述里面会包含期望结果、实际结果，还有重现步骤等关键信息，还有优先级、指派人是谁、状态，比如像 new 啊、open 啊、rejected 啊、fixed 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的对 bug 进行分类和检索。比如说像张三，他想查看所有分配给他的 bug， 那他只要列出所有指派人的呢是张三的 bug。 比如说我想列出来所有还没有被解决的 bug， 那只要列出所有状态不是 close 或是 rejected bug 就可以了。这样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啊，可以直观的看到自己有哪些 bug 需要处理， bug 的描述信息呢也可以帮助重现 bug， 快速定位到 bug 的原因。对于项目经理或者是测试人员来说呢，可以直观的看到哪些 bug 还没有解决，及时的了解项目的进展。另外啊，我在流程和规范，红绿灯不是约束而是用来提高效率的这篇文章中啊，提到了项目中的流程和规范。在软件项目中呢，要把好的实践流程化，把好的流程呢工具化。 bug 跟踪工具呢则是很好的贯彻了这一点，它把 bug 的解决过程呢流程化了。那你平时在 bug 跟踪系统里面呢看到的 bug 状态，看起来呢只是一个有限的状态列表，但背后啊其实是一套解决 bug 的流程。就像下面文稿里面有一张图，表示的就是一个 bug 从创建到最后结束，它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流程的。通过这样的流程呢，开发人员就可以集中的对 bug 进行分配， 按照优先级分别解决，而测试人员呢，则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 bug 处理的状态变化，及时的验证，方便的跟踪整个过程。报告 bug 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能跟踪 bug 以及帮助开发人员重现直到解决问题。那要想要做到测试和开发高效的协作，这里面啊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呢，所有的 bug 都应该通过 bug 跟踪系统管理和跟踪，不应该再通过 QQ 啊、微信啊、邮件这种方式来跟踪 bug。如果客户啊、同事通过 bug 跟踪系统之外的其他途径反馈 bug， 应该统一提交到 bug 跟踪系统呢管理跟踪起来。然后呢，不能把多条的 bug 呢合并成一个 ticket， 应该一个 bug 创建一个独立的 ticket。那我遇到过有些测试人员为了图省事，把几条 bug 呢合并成一个 ticket 来报，导致的问题就是啊，这必须这几个 bug 都修复了，这个 ticket 呢才能改变状态。如果其中一个 bug 没有验证通过，那么需要 reopen 整个 ticket。 再有啊，描述清楚如何重现 bug 非常重要。一个 bug 啊，如果不能重现，也没有日志啊、截图等辅助信息，那是非常难以定位的，会浪费很多开发人员定位 bug 的时间。最后呢，不要把 bug 跟踪系统呢当成讨论板用。在项目中的一个常见的场景呢，就是说一个 ticket 下面跟讨论板一样添加了很多留言，比如说开发人员认为这不是个 bug， 测试人员呢认为是一个 bug， 开发人员呢又觉得是产品设计没定义清楚，应该让产品经理来讲清楚。就像这样呢，皮球踢来踢去，最后啊问题还是没解决。 bug 跟踪系统的主要功能呢是用来跟踪 bug 的，不是用来讨论和扯皮的。遇到上面的这种情况呢，其中一方呢就应该主动一点，拉上相关的人呢面对面的讨论，当面确认清楚这个 bug 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马上解决掉。除了 bug 跟踪工具呢，软件测试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自动化测试工具。虽然我在第29篇就是自动化测试如何把 bug 杀死在摇篮里面，这里面呢已经有了较多的篇幅来说明，但是在这里面还是想继续提一下。因为我觉得呢，未来啊自动化测试呢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比例，很多手工测试的工作呢会逐步的被自动化测试给代替。像美国的像 Facebook 啊、Google 啊、Amazon 啊这些大厂，它单纯的手工测试的职位呢其实已经很少了，还一些手工执行测试用力检查的工作呢就外包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像中国啊、印度啊、罗马尼亚啊这些国家。而美国本土呢，它主要招聘都是能写自动化测试的软件测试人员，或者直接就是开发人员来写这些自动化测试的代码。这就意味着呢，对软件测试人员来讲呢，要求就是越来越高了。你不仅要会设计测试用例，还要能写自动化测试代码。同时对开发人员来说呢，你不仅要写功能代码，还需要实现一定量的自动化测试代码。这些年呢，自动化测试工具发展也很快，就也降低了自动化测试的实现难度，可以方便的搭建自动化测试的环境，通过简单的脚本语言呢就可以模拟人工操作。但很多团队啊还是不愿意投入在自动化测试的开发上面，宁可雇佣更多的初级的测试人员来手工测试。其实这个问题啊还是要整体来看，这其实就好比你修路，如果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偶尔走几次，那么是可以不修路的。但如果说你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需要频繁的在这两个地方通行，那么你最好呢现在就开始修建高速公路，那么这样可以节约你大量的通行的时间。其实这个呢其实就类比了我们就是说在测试的时候，如果我们偶尔才需要把所有的测试用例呢跑一遍，那么你用手工测试也许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未来一段时间呢你需要频繁的反复的测试所有的测试用例，那么你最好呢就开始写自动化测试代码，这样啊可以节约你大量的测试时间。当然更多的情况啊其实是团队呢不知道如何实施自动化测试，比如说测试人员呢他不会写程序，开发人员呢又太忙，开发人员呢或者说他不会写自动化测试的程序，就是说他不知道测试用例是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对于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就是说测试人员呢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编程知识，尝试自己实现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试啊所需要的技术，它主要是对 API 的调用，并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其实学习门槛呢并不太高。 而且这种技术呢，在工作效率啊、薪资啊、个人职业发展等等方面的投资回报呢，都是巨大的。从项目的角度来看呢，应该加大对自动化测试的投入，让开发人员呢参与到自动化测试代码的开发中，增加自动化测试代码的覆盖，对于提升软件质量呢是有明显好处的。通过自动化测试呢，可以提升测试效率，及时的发现软件质量问题。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呢，如果已经有了测试用例，完成自动化测试呢并不复杂。这个投入啊，其实比做一些重要性不太高的功能，其实回报要更高一些。自动化测试工具的选择呢，需要根据你的软件的特点去找出来适合你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几款，然后呢你自己搭建一个环境试用一下。在我们文章后面的附录上面呢，也列出了一些自动化测试的工具供你参考。那么除了 bug 跟踪工具、自动化测试工具以外，还有哪些测试工具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你可以从软件测试的本质出发。软件测试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发现 bug， 而你要发现 bug 呢，就需要对于软件的各个领域进行测试，比如说有性能呀、安全性啊、兼容性等等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的测试呢，要求也不一样。比如说性能测试呢，要求测试出软件是否有性能的瓶颈，能达到多少用户的访问量，需要模拟大量用户并发访问。安全性测试呢，则要求对软件呢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进行扫描验证。兼容性测试呢，则需要针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设备对软件进行测试，以确保啊不会因为环境不一致导致了功能不正常。那么这些测试啊，要么呢人工很难完成，比如说模拟大量用户并发访问，要么呢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比如说安全性测试，要么呢需要大量的设备和巨大的工作量，比如说做兼容性测试。所以这些领域的测试呢，就需要借助工具的帮助才能进行测试，从而发现问题。应用这些测试工具呢，其实并不难，毕竟都有很成熟的 API， 网上呢也有很多教程，真正需要的呢就是你去执行。另外啊，如果你想要最大化工具的价值，及时的发现问题，你还要考虑，就是说把这种测试工具的应用呢自动化，加入到你的持续集成的流程里面去。以压力测试为例啊，比如说你完成压力测试的脚本之后呢，你还可以考虑跟 CI 集成，在每一次构建的时候呢运行一遍压力测试代码。那可以在构建完成之后呢，可以直观的看到图表，还可以设置性能数据的阈值，如果性能指标呢低于阈值，就会导致构建失败，这样啊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性能的问题，缩小问题的范围，并且呢及时的解决。在这里呢，我也帮助搜集了一些相关的测试工具供参考。那么具体包括像 bug 跟踪工具啊、自动化测试工具、压力测试工具、安全性测试工具、浏览器兼容性的测试工具、测试用例的管理工具，你可以点击文稿呢查看附录部分。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今天呢带你一起学习了软件测试工具的相关知识。软件测试啊，主要的工作就是发现 bug、 报告 bug 和跟踪 bug， 而软件测试工具呢也是围绕这三方面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 bug 跟踪工具呢，它不仅可以方便的报告 bug 和跟踪 bug，它更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呢将 bug 的解决过程呢流程化。自动化测试工具呢，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未来自动化测试呢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比例，很多手工测试的工作呢会逐步的被自动化测试给代替。除了 bug 跟踪工具和自动化测试工具呢，软件测试中还有像性能测试工具、安全性测试工具、兼容性测试工具等等，这些工具呢都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发现软件中的质量问题。如果想要最大化工具的价值，及时发现问题呢，还要考虑将测试工具的应用自动化，加入到你的持续集成的流程中去。最后呢，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项目中应用了哪些软件测试工具？看完这篇文章呢，你觉得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加强对软件测试工具的应用？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